种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两处闲愁独自寂寞上心头，梦回星星石畔，回忆灯火阑珊，一杯苦酒恰似落花轻几时休。 一双泪流，浊酒一杯，怎知心中无数的苦与愁？长夜漫漫，梦难酬，相思离愁，留恋住你我，蓦然回首。 但愿人长久，回忆满千流，敢问谁能奈何无尽人间的去留？ 明月不知离别苦，化作相思，何以解忧愁？ 叹息儿女情又如何？ 千里万里朝你奔走， 邀我明月山上水阔， 没有鸟语花香，点点交锋与火， 睡梦里寻他千百度， 化作嫦娥翩翩起舞， 唯有落花翩翩随水波逐流。一种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两处闲愁独自寂寞上心头，叹息儿女情又如何？ 千里万里朝你奔走， 邀我明月山上水阔， 唯有鸟语花香，点点交锋与火， 睡梦里寻他千百度， 化作嫦娥翩翩起舞， 唯有落花翩翩随水波逐流。一种相思花自飘零水自流，闲愁独自寂寞上心头，梦回星星石畔，回忆灯火阑珊，一杯苦酒恰似落花轻几时休。 敢问苍天明月，谁知佳人等了几个秋，花开花落之恨，年少轻狂与天竞自由，多少泪痕滑落，幸福寂寞功名与追求， 唯有叹息落花追梦追自由。 遥望苍天和明月，是否知晓我的明天？一杯苦酒怎能知晓花开花落的季节？我叹息着明天，回忆着梦里灯火阑珊，又有多少眼泪轻轻地滑落在轻轻的池畔？这一个花落时节，看不清眼角眼泪，你我相恋却变成过去的过去的明天，落花无情，却只能遥望江火点点，落花片片。